370166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三天，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金牌阅读推广人鹏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孙基先生所写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呢，是我们走进中国古代文明一把非常好的钥匙。这本书呢，通过10个篇章展示了我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成就，是你认识中国文化非常好的一本入门书。下面呢，为大家诵读的是其中一段关于西瓜的记载。辽宋金时期传入的果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西瓜了。在古文献当中，它最早见于五代当中的记载。书中啊说西瓜是契丹破回鹘的瓜种，此说是可信的。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辽墓的壁画当中，主人面前的桌上的果盘里居然就摆上了西瓜。其后啊，关于西瓜的记事又见于南宋初洪浩的松墨祭文里。他呢出使金国被扣留，在阴山一带见到过西瓜。这时啊，我国南方仍然罕见西瓜。然而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居然也有了一首咏西瓜的诗：拔出金佩刀，切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元代时此瓜更是在南北推广。王珍在《农书》当中说道，西瓜北方种着甚多，以供岁季，南方呢却种植比较少。虽然如此，西瓜这时仍然是一种新鲜的珍味，所以王珍仍然用了这样不平常的词句来形容吃西瓜时候的感觉。什么词句呢？醍醐灌顶，甘露洒心。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工体北路、霄云路、朝阳门外大街、朝阳北路四环到十里铺路段，还有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以上路段都是出京方向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大运河文化系列节目。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通州，在明清两代是北京最重要的漕运码头之一。船工们自南方押运漕粮，沿大运河顺水北上，一路上非常的艰辛。临近通州，远远看到燃灯塔的倒影。在运河之上，船工们就会松一口气，因为看到燃灯塔就说明北京城不远了。今天呢，我们就要说说通州的地标性建筑燃灯塔。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通州区文史专家、通州地名志编审池元先生，欢迎池老师。 谢谢大家。 还有一位是通州电视台的主持人周思思，欢迎思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思。 今天要聊聊燃灯塔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有很多好玩的故事。照例节目的上下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的问题，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由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那第一道题啊，我们说通州的燃灯塔很有特点，无论从外在的造型还是内在的历史啊，我们的问题是：下列北京城哪座塔是仿照通州燃灯塔建造的？有三个选项 ：A. 未名湖畔的博雅塔 ；B. 北海的白塔 ；C. 天宁寺塔。把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精美礼品。那首先我要问问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怎么想着看着这个燃灯塔觉得感兴趣？大运河系列文化节目得说说燃灯塔呢。 对，这是我们大运河系列节目的第二期，其实也是我一直很向往的一期，因为经常会开车走这个京通高速，或者去河北啊，去山东都会经过那个地方，每次呢就觉得哎呀好漂亮啊，在有水，有运河，有那个塔，然后边上是古香古色的建筑，但是每次都是远远的看。所以一策划这个运河系列呢，我马上就想到要做一期关于这个塔。后来我查了以后资料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塔呢叫燃灯塔，这个地方是三 庙一塔景区。 其实背后有着很多历史文化啊，我们每天都路过，但是你未准就了解它，比如说它是什么时代建的啊，它大概的建筑结构有什么特色，它上面的那个铜铃都是什么样子，分为几种啊，包括这个燃灯塔还和一棵树有关系，其实里面有好多好玩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让二位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咱先说说这塔现在方龄几何呀，什么时候建的，石老师 啊？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通州塔的由来。我们通州塔呢，现在大家比较能够公认的它的始建时间，就是开始建筑的时间，是我们历史上的北齐和北周时期。 嗯， 那算起来呢也是1400多年了。 1400多年啊，那咱现在能看见的这个肯定不是1400年前建的，砖木结构1000多年估计就没有了啊。咱现在能看到的它那个历史复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哦，这个通州塔呀，应该说呢它建成以后，确确实实呢经过了几次大的这个修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座塔，它是辽代崇禧年间修的，也就是我们历史上的那个辽金元那个辽代那个时候修的，大概现在到现在呢也就说900多年，将近1000年了。 嗯， 但是这个塔呢虽然说在以后的年代也都经过了多次的重修和维护，但是呢它还是受到了地质的影响。在1679年的9月22号上午，当时呢通州和三河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这座塔呢就倒了。历史上记载呢就叫塔身体，就是毁坏了。当时呢也发现了塔内天宫的一些保存的那些东西，这样呢当时呢就是没有那么多钱，这个寺庙里边的那个住持呢他们就开始呢自己去募捐。应该说募的比较慢。一直到了这个1697年也才修了5层，到1698年当时的那个知州啊确实着急了。他说我也掏点，咱们这个府库也拿点。 这塔应该修多少层啊？ 13层啊。修到5层的时候就是 还没过半呢。 就是僧办这个官柱再加上公柱啊，就是那个出了府库的银子，这样呢就完成了这个塔的再一次的修建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塔的主体就是那个时候完成的。但是呢应该说呢 清初哈。 等于就是这个完成了以后呢，实际上呢这个塔呢还有过几次那个修缮，它损坏最严重的时候也就是1900年，当时八国联军呢侵占了通州，他们用那个洋枪去打那个塔上的那个青铜法器。再后来我们重修的时候还看那个塔上的那个铜镜那儿，还有当时子弹的擦痕 弹痕哈。 他把这个塔煞的那个宝镜也给击断了。还把这个塔呀，一会儿我们要说到塔上的那个风铃。 塔煞是哪儿啊？ 塔煞是塔尖啊。好的，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塔的结构。 对 啊，他当时呢还抢走了这个塔上的风铃啊。1000多枚。 他抢这个铃有什么用啊？ 那当时这个铃是 算文物了。 文物而且非常的珍贵。 下半时段有一个关于塔铃的问题啊。 对对对，好的。当时 您别说漏了底。 不，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啊。一会儿我们听着那个主持人的这个指示啊。 您接着说啊。 我们不要抢话。 对。 好的。为什么要修这个塔呢？当时啊就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大家都知道有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吧，它往后呢就该是我们的隋唐宋元明清，大家都背得下来。这个南北朝时期呢，我们通州就是我们那个通州城的上游有今天的温榆河、潮白河、高梁河和小中河，这样4条河流呢在我们那儿汇合了以后，然后到我们通州来呢就是一条河了，就是潞水。 这个露水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北运河。这个露字呢简单说一下比较特殊，就是三点水加一个道路的路。 通州原来也叫路城还是路线？ 路线。 对，它在西汉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195年建制，叫道路的路。王莽时期啊，它短暂的改了几年叫通路亭。到了东汉时候，因为在那儿发生了一场大的战役，应该说刘秀的官军呢对当时的农民军作战取得了胜利，他为了纪念这次顺利，他就把那个路字加了个三点水，就是用了露水的这个路。但是这个地方它汇合成这个露水之后，水患非常厉害，几乎就是年年发大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人力啊跟自然力的抗衡啊条件真的有限，但是那个时候呢就咱们给它镇住，于是呢就开始修这个塔。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修的也不是那么太坚固吧。经过了几回几建啊，一直呢到了辽代的时候，我们刚才前面说他也修过，唐朝时候也修过，但那个塔没有保留下来。我们今天看的是辽代的塔。这我再简单的说几句啊，为什么说的是辽代的塔，因为当年呢我和单士元，就是单士元呢，我们的文物专家了，他的同事就是韩家彤，他是中国古建协会的副秘书长，他也曾经问过单士元老师为什么是辽代的塔。大概呢有这么两点，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塔的形制，下边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它呢就是当时辽代那个塔的形制。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后来维修这个塔的时候，又发现呢其中都是用了一些辽代的残砖，那就说明这个塔呢是辽代的这个修建的。 有个龙的浮雕也是辽代的时候的砖上雕的， 就是那时候看出来的。当然这个塔呢不管它叫了什么名，实际上呢就是起到了镇河的作用，防止水患。 你叫宝塔镇河妖。 宝塔镇河妖。实际的水患呢真的没有治住。 镇不住这河妖。 镇不住。你说这个通州这个就是当时的县治吧，当时叫路县嘛。历史上也有多次迁移，是吧，从河东的古城迁到了城子军下，这都是在三河，今天的三河市。一直后来又到了唐代的时候又迁到了这个安乐故城，一直到五代，就是咱们那个梁唐晋汉周那个五代，当时唐代的首那个后唐的守将叫赵德军，他才把这个城又迁到了通州塔下边。就是到了今天这个城。 刚才池老师说到了一个陆河啊，其实思思其实作为通州区电视台的主持人，经常带着一些嘉宾来宾去游览通州的景色。您经常说到的一首诗就是清代诗人王维珍所作的《古塔凌云》， 是的， 第一句就有陆河啊，给大家说说这首诗。 好，来给大家读一下哈。云光水色陆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那这个塔呢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燃灯佛舍利塔，也是通州塔。那么刚刚池老师也说了哈，我们的通州塔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们通州呢有2000多年的建制史，可以说我们的通州塔和我们的通州城是交映生辉的。那么我们的通州塔也是我们通州有名的八景之一，那么列为首位的叫古塔凌云。那这八景呢都是长桥映月、柳印龙舟、波分凤爪、高台丛树、平野孤峰、二水汇流和万州骈集。首当其冲的就是咱们这个古塔凌云。 古塔凌云。 是的，还有一首诗，可能这首诗啊大家流传的不是很广哈，大家知道的很少，就是乾隆皇帝留下来的。他在从通州出发去南巡的时候呢，因为走的是大运河嘛，水道，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叫做树梢看塔影，烟外过通州。那么这个塔呢也是指的咱们的燃灯佛舍利塔， 就是还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的听众越二越单纯说，哎呀真不能小视古人的智慧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路过我看燃灯塔一眼的时候，我都觉得它非常的秀气，就是一看它的造型，一种古朴之美就会迎面扑来。那现在我们就请二位包括张欣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塔的制式啊，它有什么讲究，13层它有多少面啊，给大家讲讲。池老师。 好吧，那我就先带头说几句啊。这个塔呀刚才我们说了它是辽代的形制， 这个塔呢它是八角形13层密檐式的砖木结构的实心塔。这个我说的比较慢，大家就能听清楚了。 对， 这个塔的全高呢是56米，它的那个基围啊，就是 塔基 三，哎，塔基基围，基围就那个围，围那等于周长是相当于我们说啊，是38.4米，面对面的直径呢达到了11.6米。它这个塔呢，我们都知道，它要分这个地面上讲呢，要分三层来组成，就是说的塔座，还有塔身，还有塔刹。塔座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塔的地面上的那个地基，下边还有埋着的，是吧？我们就说塔面上这个。这个塔座呢，应该说呢也是比较高的，它的到了多少呢？到了7.5米，这个塔座高就7.5米。现在咱们这儿没有照片，没法看，是吧？我们要看那塔得这样，就是到那看那个塔门都得仰着头看，是吧？ 对， 张老师有没有去过？ 对，这个说到门啊，它那个门和窗户其实都是假的， 对， 是吧？ 实心塔吗？ 实心塔。 嗯， 那个门啊，只有朝南的那一面 嗯 是真的，它不是八面吗？有四个门四个窗，这个门呢是正东西南北，那个窗呢就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我们能见到这个塔门是朝正南的这个门，这个正南的这个门呢，按照历史的记载，当年呢是有石梯啊，台阶能够进那个门。后来地震的时候，这个塔不刚才说地震了吗？塔都倒了，塔那个梯子也就完，塔梯就完了。后来据说重修之后，曾经有过那个木梯子，再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年久失修或者火灾，就没有再修复。 我听池老师说，他小的时候，那个您就是胆儿比较大的孩子，都可以弄一根绳，这样拽着绳子爬上去。 哦，对对对，那个不是那么上，它那个塔那上边啊吊了一颗很粗的绳子，就像我们现在说就缆绳吧，那个直径啊，那个绳子的直径啊，我现在回忆啊，怎么也得够2寸那么粗。这个的胆大的那些同学啊，他们就敢那个拽着那绳子。 他为什么挂一个绳子呀？ 那里边啊放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就是什么呢？后来人呢放那儿的什么钢盔呀、啊，一些废的一些什么零件什么的，当个储藏室了， 哦， 建仓库了， 建仓库了。 嗯， 实际上呢，那个塔呢，当年呢里边是供奉的燃灯佛的那个佛像。 这也是它名字由来。哦、 哎，对，这个呢它是这样，我们现在说这个塔身，也就是说呢塔座的上边就是塔身了，是吧？塔身我们刚才说了，塔门那儿哈，那开始往上就全在塔身了，到哪儿呢？到那个塔顶上。接着塔尖就是塔刹的， 您对着话筒。 好的，接着塔刹的那个块接着那个塔，接着上面就是塔刹，分三节。我们塔身呢，就是等于塔顶到那个塔基那一段的那一段。那么塔身是多高呢？塔身呢是33.75。当然每个层，刚才我们说它是密檐式，所以每个层之间呢就没有窗户没有门了，一层挨着一层。 密檐，所谓密檐就是中间没窗 没 门， 没窗没门， 就是檐一层 一层 的， 就是 一层 的上去了。这个塔是多少层呢？13层。关于这塔的13层呢，我们大概都听过那个西河大鼓，是吧？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3层。 来，咱就来一段西河大鼓啊。 好，我们 十三层。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3层，13丈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把脑钵13口磬13个磨了玉子13盏灯13个金锥52两西北方一广这味儿的朦胧香味儿闻。 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说的那么太仔细了。我们呢，刚才主持人呢给大家提了个问题，实际上我时间关系呢没有说细。我们说这几座塔里边呢，天宁寺。 我先重复一下问题啊，可能有听众中间听没听着，咱就问，就是说北京城里的哪座塔是仿照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通州燃灯塔建造的？三个选项：未名湖畔的伯牙塔，还有北海的白塔，还有天宁寺塔。听众啊， 不少都达天宁寺塔。你看还有踏雪寻梅、勇往直前，都答的是最后一个选项，也有很多朋友答的是 A 就是博雅塔。那正确选项池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然后解释一下每个塔都有什么特点。嗯， 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说了，先按顺序说吧。天宁寺塔，天宁寺塔和我们通州的燃灯佛塔呢是几乎同一个年代，就是辽代建的，它的形制和外观呢也非常的相似，但是所不同的呢是它们俩呢各有各的特色。比如天宁寺塔的塔高是 57.8 米， 嗯， 我们通州塔的塔高呢是56米， 嗯，这是没差多少、啊、 哎，没差多少， 嗯， 谁不说俺家乡好啊、 嗯、 人就是天宁寺要说人家的那个天宁寺的好，但是人家那个峰顶确实比我们通州塔多、 哦、 还有3400米。 哦， 我们通州塔的峰顶呢是2246米。 哦， 这个是在我们1987年， 但是整个制式比咱们比这个通州的燃灯塔要大一些啊。 哎，对，它显得比咱们粗、嗯、 对， 所以我到天宁寺啊也工作过一段时间 啊、 嗯、看那个塔呀总觉得比通州塔矮， 嗯，通州因为它盘是家乡的最好、 哎、谁 瘦高嘛，是吧， 瘦高， 嗯， 通州塔确实瘦高， 矮胖、 啊哎、它每三层啊才剪一根船子， 哦， 那么下去它一层跟那个13层才剪了几根，你可以算出来、 嗯、 三四根船子、 嗯，对， 就是瘦分很小， 嗯， 显得就非常的瘦，而且笔直，非常的 秀美嘛， 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审美标准，又瘦又高。 哎， 嗯， 好了，那我们再说一下那个博雅塔。 嗯， 这个博雅塔呢，应该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北大的一塔糊涂的啊领衔的啊。这个博雅塔呢，是1924年7月，当时北大呢要修一座水塔，大家都在莫衷一是。都在这儿讨论照什么样修呢、 嗯、 最后大家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要照了通州的这个燃灯佛塔去修。 嗯， 嗯， 所以呢博雅塔呢应该说就是通州塔的复制品。 哦， 大家没有看到这个通州塔的呢可以看一下博雅塔的照片。 嗯， 但是博雅塔它是水塔呀，它是空心啊，所以它呢看着呢就像比萨斜塔一样，上下几乎一般粗， 不像 这个通州塔呢基本上是下边小一点上面往上收。 嗯， 哎，它是博雅塔是一般的粗吧，差不多。 哦， 他当时以这个主要捐款人，这个人叫博雅， 嗯， 他呢这个名字来命名的，他后来也成为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北大的标志性建筑。 嗯， 这个谁都不能超过他。 嗯， 博雅塔多高呢？37米。 哦，37米啊，咱们现在听到的还是西河大鼓是吧？ 对， 玲珑塔。 是西河大鼓非常有名的一个唱段，由马增芬老师演唱的。 嗯，那在这段西河大鼓中，我们要结束今天上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大运河文化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通州燃灯塔。 山川那头几千层，您的要问老僧他的年有多么大，曾记得这个黄河荡着那么久荡清，500年前荡一荡，共河是4500吨。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网点。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奖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你听得见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继续的是大运河文化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通州的燃灯塔。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通州区文史专家、通州地名志编审池元先生， 大家好。 欢迎池老师。还有一位呢是非常漂亮的通州区电视台的主持人周思思，欢迎思思。 大家好，我是思思。 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上半时段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就是咱们这个北京城里这个未名湖畔的博雅塔是仿照通州的燃灯塔建造的。下半时段仍然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都特别牛啊，这个冰心 DBX 这翻了一个什么书啊，是专门讲通州历史的，说到了燃灯塔的塔身上有铜铃2248枚，下半时段的题呢就和这铜铃有关系。刚才池老师介绍了啊，1900年八国联军把这铜铃啊给卸下1000多拿走了。这个铜铃其实挂在塔身上的制式是不一样的，有大有小。我们说的是啊，就是挂在就飞檐八个角那个铜铃是大的，你猜猜这个大的铜铃它有多重呢？不知道 DBX 冰心，你的书上有没有这个题的答案啊？大家可以猜一猜 ：A 1斤重 ，B 2斤重 ，C 3斤重。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和您聊燃灯塔的故事。说到这个 铜铃啊，大家去过很多古代的这个塔，好像都挂铜铃。除了审美价值之外，其实它还有实用价值。我们让池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啊，什么实用价值？ 好，当然有一个宗教方面的那些东西，我们在不这儿讲了。从建筑学讲，这个铃它有很好的作用，就是风一摆，它就铃铃铃发出了响声，就惊走那些鸟雀，不在那儿去做巢了。 哦， 它是保护了咱们的古建。 哦， 所以啊，我其实本来带着采访机想去录一下它的声音，但是那天一点风都没有，所以没有录到。我们上半时段听到那个玲珑塔，就是给大家听一听，然后有一点想象。不过这个玲珑塔其实在咱们北京也有这么一个塔，就在西边，在海淀区。有个玲珑路，那有个玲珑塔。 哦，其实思思啊也经常从那儿路过，而且还在那儿拍过好几回片子啊。你是听过风吹拂过来那个塔铃的响声的。其实林徽因有一句诗啊，林徽因研究古建的，当时和梁思成先生去看过很多古代留下的这个塔，他有一首诗叫啸，他在里头曾经这样写过，他说啸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就他用文学的语言去形容塔上挂的这个铃声带给大家那种审美感受啊。那我要问问思思，你在那儿拍片子的时候啊，听见风吹过，铃声响起，你在那个古塔里头，你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要给大家这么介绍一下哈，那个塔的这个铃声啊，可以这么说，它每一次风吹的过来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风从哪一个角度来吹，或者是风的大小，因为它有塔是13层高嘛，那越往上那个铃铛它会就是层层的递进式的响，一开始你可能会听到特别清脆悦耳，到最后来特别悠扬的声音。而且呢，如果有幸您到那个塔那儿去看到的时候，还能看到很多鸽子绕着那个塔来飞，那个景象就特别美了。而且刚刚咱们说的这么热闹哈，大家都是知道这个塔在通州，但是我要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这塔的位置。这塔呀，您从京通快速路一直往东开，下了京通快速了之后呢，就是咱们通州的新华大街了。那这个塔呀就位于新华大街上面，然后呢它在我们现在的城市副中心核心区12平方公里里面，也是目前来讲还是我们通州的一个地标。它自古以来就是，到现在呢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塔。而且呢这个塔呢， 对， 我们可以说啊，就是它的春夏秋冬，或者是它的白天和夜晚有暮色的时候，那个景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都来咱们城市副中心来看看咱们的燃灯佛舍利塔。那么无论呢您是在我们的西海子公园晨练，还是在我们的大运河文化广场上去散步，我想从任何一个角度您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巍巍宝塔高耸的身影。而且呢静静的听，能听到那清脆悦耳的铃声。 对，就看其形闻其声。 对， 然后在不同的时间段它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抹残阳在天边浮现的时候，你看见古香古色秀美的燃灯塔在那儿的时候，旁边有河水流过，那给你那种况味是不一样的。 是的，而且它旁边呢就是我们通州的西海子公园。它有水有塔，而且呢还是三庙一塔景区。可以说这儿呢也是我们通州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景观。那么这三庙一塔都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它是文庙，儒家的学府，然后呢是燃灯塔，以及它的佑圣教寺，也就是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教寺，还有呢紫清宫，就是道教的教官。其实它是三庙一塔景区成品字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非常漂亮，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而且它冬天的时候呢，白雪皑皑落在那个塔上面，虽然我们的北京今年可能雪少了一些哈，但是呢我相信在2018年在初雪来临的时候，您到通州去看看那个塔身上面落上的白雪皑皑的那种景象，一定是非常有古代的那种仿佛置身于古代的这样的穿越了的感觉。那春天呢生机勃勃的，而且旁边呢有一会儿让池老师给我们大家讲塔鱼的故事，旁边还有我们的树啊塔鱼呀，非常的有生机勃勃的这样的感觉。那么夏天呢 满眼的绿色，而且还有我们的水，所以说这是也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地方。 嗯， 秋天最美的收获的季节了。那么在秋天去的时候呢，您会看到不一样的颜色在这个塔上面。 嗯，起码一年得去四次，对吧？一次待一天。 我们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来通州，来城市服务中心。 嗯，不是说一支塔引荐通州嘛，就是这个塔和运河其实是相映成趣的。我们能看到水里的这个塔影吗？平时， 能。这个呢，我还是专门去看过。 在哪个角度？ 就在我们的那个，要从现在啊，就城市建设看，我们应该在那个通州东关大桥北边一公里左右那个位置看，就那个看河面，就能还能看到通州塔的这个亮丽的身影。 对，这就应和了清代王维真的那首诗，一支塔影任通州啊。 嗯， 这个塔影古人见过，我们今人还能见到。 对，还有就是在三庙一塔景区那儿还有个葫芦湖，其实我印象也特别深刻。 嗯， 它是和运河也是有关系的。我听池老师讲的是这个运河上的来往的船只可以到那个湖上去暂时停泊一下。 嗯， 就是那么一个港湾。 嗯，其实说到这个铜铃了啊，这个材质我们一听就能听出来是铜制作的还是合金的。 哦，绝对是铜的呀。 铜的是吧？ 声音非常清脆。 嗯， 刚才思思描绘了啊，我都已经回到了我的童年。 童年您就经常听这个塔上的铜铃声吗？ 我的学校，我的住家就在通州塔附近。 嗯， 大约直线距离啊都不到200米，100多米就到了。 哦， 塔下我曾经几次听到那个塔非常清脆的铃声。 嗯， 每次去都能听到。 哦， 风力大约在3级以上 就能响了， 就能响了。 哦，你看我们听众还真答了不少啊，关于这个塔上的这铜铃多重的问题。我们说是挂在这个角上的那个啊，叫大的那个有多重。这忽闻水上琵琶声说，我觉得吧应该1斤，太重了就吹不起来了，是吧？他是这么想的啊。但是很多朋友也答了2斤3斤的啊，比如说这个一炷香就说是2斤，大家这个答案百花齐放，一会儿要让池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刚才说到了，其实在1900年的时候这个塔铃有1000多个被人卸走了，那后来有一个重装的过程是吧，就把它补齐了。嗯，这过程里有什么故事吗？ 哦，好的，主持人终于呢，让我来把这个故事给讲一下啊。 嗯， 我就抓紧跟大家说，因为时间确实比较紧了。这个通州塔的铃呢，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在它那个角梁，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那个塔那个角上挑出去的那儿。 嗯， 那儿呢，每个角梁上要挂2枚。 哦，挂2枚哈。 哎，挂2枚，这是大的。 哦， 这个大的呢，它是那个口啊，略往里收一点，那个咱们看的铃不都是外边敞开 的， 它是略往里收一点。 嗯， 这个铃重多少？大家注意了啊，1000克。 啊， 哦，2斤。 2斤。哦， 好的， 这是2斤没问题，3级风以上，因为它高高的哈，它一定响。 哎， 嗯， 记住它是悬挂的。 嗯， 所以它有一点风，它就能够响了。 对， 好的。那么说那个小铃是在哪儿呢？是在每根船的头上。大家知道那个密檐吗？那个檐子挑出来的是吧？刚才我们说了，挂两个大的。然后这边呢，它就是要挂小的了，每个檐头上挂一个小的。这个小的重量多少呢？500-600克。 哦， 也就是1斤多一点吧，1斤吧。 嗯，1斤左右啊。 1斤左右。 嗯， 当时八国联军呢，把这个铃带走的确实非常惨。 嗯， 我小的时候看通州塔，一直到1987年我们维修之前，这个通州塔下边3层，不是13层吗？ 嗯， 下边3层是没有塔铃。 都给摘走了， 都给摘走 哦。 上边也有被枪打下来的， 嗯， 底下那3层可能他有什么办法给他摘走了，实际上是。 哦， 所以当时看了之后啊，非常的。 他摘走的这个铜铃应该是清初的时候装上去的吧？这塔最后维修 是 清代。 哎，刚才我们说了嘛，说那个3个大地震之后， 嗯， 那个时候装上去，到现在不到400年，到今天说， 嗯， 还不到400年嘛。 嗯，但也是文物了， 是文物了。 嗯， 哎，还有400年嘛，就是 对， 今天说400年了。 嗯。798老宋说，哎呦，今年的确雪少，等过几天夏天了，绵绵细雨中看着燃灯塔，微风拂面，别有味道，已经开始畅想了。你看我们思思说完之后，听众跃跃欲试啊。 是的，通州欢迎大家。 啊，这是说到这个铜铃还有它整个 重装的过程啊。其实刚才我们预告了，其实我们的燃灯塔还和一棵树有关系，是吧？讲讲这一段。 讲讲这一段。 和什么树有关系啊？ 好的。 嗯。 那个塔上边啊，这是这样，跟那个各地的塔还真是有个特殊的特点。塔高多少？56米。然后到那个地方怎么也得到了这个47、8米那儿了。 嗯。 在你第13层的顶上靠西半部分这儿有棵榆树。 就打其实是长在塔顶上了，是吗？ 塔顶上了。 哦。 因为它那个塔的那个它那瓦底下那个灰浆啊， 嗯， 非常的坚硬。 对。 这个榆树呢不像说有些树它把那个塔给钻坏了。 嗯。 它根本钻不下去，就在那个塔13层的面上，根都是平铺开的。 哦。 它这个就靠着那一点微薄的水分和那一点刮来的那些尘土维持生存。 嗯。 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塔，几乎看那个塔榆啊， 嗯， 那棵榆树， 嗯， 也就和后来移下来的时候差不太多 啊、哦，多高啊？ 移下来的时候有2米多，不到3米。 哦，长了多少年了？ 那就咱们再算了算，至少得200年吧，将近200年。 好神奇啊！ 好神奇， 生命好顽强啊！ 好顽强啊！ 无土无水，然后在上面也能够生存200多年，很多人都是从小看着它。然后一直看着他，他还是这样。 对，他得见证好几代人了、 是的 、长了200多年。 200多年呢、起码得要4、5代、5、6代了。 嗯，什么时候移下来的？您刚才说 1987年。 哦， 为了保护这个塔， 树 塔是把它就移到这个塔下了。 嗯， 放在刚才我们张老师说的那个葫芦湖的那个小区的那个道路的 边上 南侧。哎，南侧。 这榆树说可像落了地了，接了地气了、 哎、确实啊，长得非常的茂盛。 哎，现在这个榆树长得特好，是吧？ 现在特好，但是呢、没有开放，因为我们西海的公园啊 正在修呢， 正在维修。 对，现在还在维修、 大维修，可能还得过几个月，一年吧，差不多。 我想它会维修之后呢，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更美了，去迎接所有的来到我们城市副中心的朋友们。 嗯，要说这榆树和这塔也有缘分啊。 对对。 现在可以遥相呼应，彼此看着对方了哈。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榆树是不是挪下来以后长得更好了？ 对呀。 当然 长得更好，非常的茂盛 啊！水土肥沃， 对，接了地气了嘛。 它一下来的时候，树干的直径啊，才17厘米。 啊，你看，真的没有，这200年， 将近200年。 对， 我估计那个比那山疙瘩还得那个纹路还得密。 对，栉风沐雨不容易哈。 一个年轮呢、啊。 嗯，在上面风餐西露的，坚持200多年、 啊， 生命力非常非常的顽强啊。嗯，这是说它和榆树有关系。如果将来真的开放了，大家有这份情怀去看看这棵榆树哈。嗯，它曾经在塔的很顶的那个地方哈。嗯，然后还说过，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宝塔镇河妖啊，当时修建这个塔的最初的原因，但是水患并没有因为这个塔的存在而真正被解决，那只是一个我们主观的愿望而已啊。但是老天爷不会说你祈求我就让你没有水患了。当时还有比如说民间传说，说是闹水患是因为一条鲶鱼，是吗？ 对。 嗯，讲讲这段。 这个我们讲讲啊，抓紧时间了、大家要注意的听了啊。 哦，你看这多好，陈老师自己就维持秩序打场子啊。 当时呢，我们那条北运河，它的自然水系的时候叫白河，因为它那个上游的水啊，那个水底下有很多白沙，河叫白河。那条河里边呢，就传说啊，那个长出了一条孽龙，就是干坏事的龙。 嗯， 大家给它起个名叫小白龙。它坏到什么程度呢？春天大家都要浇地了，它就把水都吞肚子里了。夏天呢，大家要防汛了，要收获了，它把肚子里的水全喷出来了，又把庄稼都给淹了。这个大家呢就跟它斗，是吧？这个也是感动了这个感动了上苍啊，于是派了个天神，就把这个小白龙呢给降服了。 嗯， 然后就把它呢镇压在这个通州塔下。 嗯， 哎，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这个故事啊。那看看到底是不是这小白龙真的老实了呢？上天呢就派来一个神鹰，一个金鸡，在那守护这个塔。神鹰呢后来由于功绩卓著被召回天庭，那个金鸡呢还在那儿认真的值守。他们俩分别的时候，他说这神鹰舍不得金鸡啊，就跟那个金鸡说，你看我走了你都没有伴儿了。 嗯， 他说我给你衔个榆钱吧。 于是呢就有了我们今天的塔鱼。当然就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 哦、 一个美好的传说、 嗯、 至于鲶鱼精呢那就有人力的因素了。鲶鱼精啊也很闹啊，很坏。这时候呢咱们那个四库全书又为草堂的主人啊纪晓岚大学士就给他镇压在这个通州塔下了，上面有铁锁。这个通州民间的故事啊版本不同，反正一会儿说他们家的人，一会儿说他们家的人说出去到那个边上，你上那葫芦湖啊、 嗯、 那边去啊，说那个水底有链子，还把水链子铁链子给他捞出来得了。捞着捞着后来别说你们别捞了，你看那个塔都歪了。这就是镇压那个鲶鱼精的那个 链子、 哎、铁链子、 嗯、 啊，但都是美好的愿望了。 嗯，其实这个燃灯塔在那儿矗立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每个时代的人对他有不同的感情，他也经历过枪林弹雨啊，经历过风霜雨雪，但是我觉得塔下的人对他那种感情是没有改变的。刚才和思思聊天的时候，思思就说，其实，当地人对这座塔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啊。 嗯， 那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机缘巧合看到？哎，大家看塔就觉得，哎呀，这眼神都不一样。嗯。 我们去那个燃灯佛舍利塔拍过好几次的宣传片哈，因为它也是我们通州的地标性的建筑物嘛。那么每一次去其实感受都不一样。那么刚刚也说了，老通州人呢他就是从小长在这个塔这儿的，天天看到这个塔，甚至像池老师说的，有的小朋友们可能还能够爬上去，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这样的一个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文物的这样的一个塔， 就在他们的童年啊。 我们现在只能是仰望，但人家当时小的时候呢是可以触摸的，那个历史是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么我们的塔和我们的大运河是两个我们通州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 嗯， 那么塔的故事这么多，我们的河的故事呢也非常的多。我想有机会啊一定要再给大家讲讲我们的大运河，因为非常源远流长的大运河嘛。 嗯 嗯， 所以这个塔呢每一次去包括那个厚重的历史感一定要自己去感受一下。我在这里呢我再一次邀请听众朋友们来城市服务中心来看看我们的塔。 好啊，咱们节目快结束了，二位用简单的话推荐一下燃灯塔，介绍一下燃灯塔，或者说燃灯塔对你的这种触动，你的感受。 燃灯塔是我们大运河畔的第一座塔，它是大运河北端的突出标志，它承载了几代、十几代、几十代通州人的美好愿望，现在它又成了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通州塔像一个1400多岁的老人，在那儿代表着我们通州人，欢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通州，来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欢迎您。 哎呀你看通州这视野。 是 我们池老师欢迎全球的朋友啊、 嗯、 来我们这看看我们的燃灯塔、 嗯。是的，我们的通州是世界的嘛，也是城市副中心哈、 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说说这个塔呀，一定要大家在有风的时候，哪怕您去的时候没有风，您在那多待一会儿，静静的静下心来去感受一下。 嗯， 微风徐来，铜铃摇晃，音韵悠悠，动人心怡。然后呢、 嗯、 仰望巍巍宝塔，恍若步入仙境、 哦、 可以说燃灯佛舍利塔在这里矗立了1400多年，在这里张开怀抱欢迎大家。 好，大家都关注天气预报啊，刮风赶紧奔通州。听听燃灯塔上面铜铃的声音啊。今天也要恭喜我们这个听众，这个越二越单纯啊，两道题都答对了，看到你发上来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啊，把我们精美的文创产品送给越二越单纯。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我们互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Thank you. 财北广购物春季折扣大甩卖开始了，3月14号至3月16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同时老会员如您账户中有积分也可使用，最高可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许莹，买海参找小琴。 好的，那说到小琴呢，有这么一句话啊，说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大连，大连海参看小琴。 嗯，没错，小琴是1999年开始就做海参了。 嗯， 我们是将近20年只做海参的专业海参好品牌，所以你吃着放心，吃着安全。 嗯，而且小琴海参呢，入驻我们北广平台呢，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啊。无论是销量和口碑，在我们北广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呢，可以说它在海参界里也是一个传奇。因为呢，以小琴姐她的头像和她的名字作为品牌和这个商标的，应该说是我目前还真没看到。 嗯，海参行业目前我只知道小琴是这样的。 嗯， 因为小琴姐说了，她把人名和头像印到每一件商品上，这样大家吃海参的时候就看到了小琴两个字。如果说有一根海参质量不好，人家会指着名字头像去骂的。所以小琴姐这么做呢，也是让自己对海参更加的负责任，而且是对海参品质的一个勇气承担和一个责任。 嗯，所以也看到他极大的这种真诚。 对， 但是他的付出真的是没有白费啊。经过10多年的努力呢，他应该说这么多年就只做海参了。 嗯， 所以呢，他的小琴海参已经形成了品牌啊，而且它的品质是上乘的，当然口碑也是非常好的。当然价格呢，这个好东西自然就贵，是吧？在专卖店卖的话，一根海参的话，估计可能也得5-60块钱。 对，5-60块钱，其实我们这个品质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公道的价格了。 嗯， 当然不能跟我们今天节目时段的优惠来比了。 是的，是的，你像在丰德园，你吃一粒海参哈，你上来的话可能就得200-300。 对，而且就一根儿。 对，就一根儿嘛。但是今天，如果您说，哎呀，小琴海参好，但是呢，我可能经济承受不了。但是今天您可以承受，是百姓的价格吃到的是好海参啊。那今天我们组合呢是小琴冷冻即食海参，300克一大袋，咱们是9大袋。那每袋里呢是10根，那合到一根海参呢是30克左右的大参。那么9大袋的话就是90根啊。 对，90根，你天天吃能吃90天。 对， 相当于3个月的滋补呀。 嗯， 而且今天不光海参，我还送给大家沁州黄小米。 是的，沁州黄的小米呢是100克一袋，咱们是10大袋啊。 哇， 这个组合的话实际上不算小米，光是这个海参在专卖店你们是 5310元。 对，5310。而且呢，您今天如果要是订购下来下单的话，您拿到的那个提货券也是5310，但是您今天啊给到的真正价格却是1380。那么也就是说，您1380就可以把5310的海参全部拿回家，90根啊，可以吃3个月90天的。 是的，所以说这个海参不管你是自己家吃还是要送人的话都非常合适。 嗯， 你看提货券上印的就是5300多嘛。 是的， 你送人的话就是5000多的大礼。 嗯， 而且人家拿着券去专柜问问价格吧，专柜也是这个价。 嗯， 所以说咱们送人是有理有面的。 对，当然过日子咱们就要精打细算。 对，是。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说到海参呢，现在可以说成为一个时尚了。 嗯， 无论是老人、女人、小孩、孕妇等等，很多人都在吃海参。 对呀，你看对老年人来说，海参有海参皂带嘛，有刺身凝多糖。 嗯， 尤其女士来说爱美的，咱们有胶原蛋白嘛，优质的胶原蛋白。 嗯， 对男士来说，咱们海参是精氨酸的大富翁。 嗯， 孩子需要的 DHA 海参也有啊。 嗯， 所以你看家里男女老少都适用，而且我告诉大家，海参它是温补的，四季都可以吃。 是的，你像刚才你提到海参皂带啊，刺身凝多糖啊，精氨酸呀、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小琴即食海参，300克一袋，一共是9大袋。那么一袋呢是10根，和一根海参呢是30克左右的大参。那么9大袋就是90根，您可以一天一根吃90天，3个月。另外还要赠大家的是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而且您那个提货券写的都是5310，但是今天我们只要1380。1380就可以把5310的产品全都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春季折扣大甩卖开始了，3月14号至3月16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同时老会员如您账户中有积分也可使用，最高可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